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68集。 都城隍没说话，但随后又补充道： 我有上千鬼力，你们要累了，咱们再谈谈也无妨。 对有可能的优秀员工，他是愿意给予机会的，否则也不会要求尽量抓活的。宋福谈淡淡道： 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天下城隍，乃为民间非正式祭拜的城隍神证明，城隍得到人间帝王认可，万民供奉，成为正神，使人知畏，人有所畏，则不敢妄为。可是神道人体，如今神明仍然存在，却并非必不可虚，这是人的选择，是时代的选择。你选择这样的方式强求，不顺天理，不服人愿，注定失败。 哼，还真能聊啊，是我给你们洗脑，不是你们给我洗脑。 都城隍知道他其实说这些是给鬼力听的，扶着玉带道： 蓝河啊，听本官一句劝，真有那一天，你的职业之尊贵是演员如何也赶不上的，就如梦中还有佛门亦是午夜重逢。 最后四个字是对宋福谈说的，蓝河在梦中也听到过午夜重逢，禅宗大兴于世。宋福谈未说话，蓝河想到那个梦特别的真实，先急了： 我呸，你也太歹毒了，真跟梦里一样做了国师和方丈，我还怎么谈恋爱啊？ 都城隍颇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 冬月送你入室，是为了让你沉湎红尘情爱的吗？ 蓝河边打边道： 你有毒吧，你寝殿还能放城隍夫人塑像，我怎么了？ 虽然这位都城隍如今未娶妻，但城隍庙的确有寝殿，放了女神塑像，尚未有正主罢了。城隍、地主、华夏的神灵都很世俗，可以娶妻生子的嘛。宋福谈默默点头：有道理，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方丈了，但大概意思他还是领会了。神灵越干扰，偏移越大，那就是说天意如此，即等于他和蓝河是天作之合，注定姻缘。柳十三听了这话，更是舞动的身形都动作剧烈了一些，尖牙狠狠刺入四爪龙的背上，咬开鳞片，粗壮的尾巴一甩，顺便也扫飞了一大片鬼差。虽说修缮过，这都城隍庙规模也不是特别大，殿内加上院子塞了三条龙蛇都够拥挤了，还有密密麻麻的鬼差。柳十三如此疯狂起来，连自己人都要时刻注意着避开他那疯狂舞动的尾巴。不用想也知道柳十三是为什么发了疯。你都城隍又怎么样，在这里拆 CP 问过我柳科堂的意见了吗？连都城隍都稍稍退了两步，避开房梁上落下的灰，嫌弃的道： 蓝河，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吧，好激发柳门的战意。 搞得这蛇这么疯，他那四爪龙本不是活物，不会中毒，但吃痛之下眼中泛起些水光，接着一声凄凉的长啸，整个京城就落起了点点细雨。都城隍庙四周尽皆高楼大厦，虽是午夜，不少处还亮着灯，毕竟这里是金融接许的中央，周围有诸多的银行、证券公司，甚至许多华夏最高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。加班 这里是常态，不过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细雨，此时这些加班狗们极少有往窗外看一眼的。电影院中正聚精会神的观众，还有家中安睡或者吃夜宵的人们亦是如此。没人会想到这天气预报上未出现的雨，不是来自路过的云，而是因为城市中央另一个空间的鏖战。蓝河也不知道外面在下雨，他把那根绑扎好的临济棒解开了，一棒横击出去。 你果然没人性啊，看别人做什么都是带着目的性的。我就想在杨氏谈恋爱，怎么了？ 对这种不爱岗敬业的转世神将，都城隍带着淡淡的不屑，要谈不知道死了谈，非要再任上谈，把正职都变成了兼职。他对老白道， 与这样的同事搭档，平时一定很苦恼吧？ 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还特空虚。哎呀，和他在一起呀，除了钱，一无所有。 王八蛋，你拿我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胡的姑娘跟着骂道：“ 无耻小鬼！” 胡七十九就炸裂许多了。让蓝河想起第一次见他时的彪悍模样。 垃圾鬼赖心肠，鬼火不敢见真火，城隍庙娘娘有喜了，怀的就是你这个鬼胎，生出来就坐在望乡台上打莲花落讨钱，讨来钱买粉撒，死不要脸。 连一只低着头拿刺刺鬼的白武竟也忍不住小声道， 就是 这也太小鬼了，平时一口一个爸爸，现在竟说除了钱一无所有，那些父爱都是假的吗？躲在都城隍身侧，老白听得脸发绿，就连都城隍听到胡七十九捎带上自己的丰富词句也微微一僵。老白也骂不过胡七十九啊，硬着头皮无视胡七十九，奉承了一下新爸爸。 近来祭祀不断，大人神力也大涨啊，他们必然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，哼！虽然现在还在负隅顽抗，破口大骂，但你能抵抗多久？咱们城隍老爷还没出手呢，只是派出小兵和喽啰罢了。 得， 好在蓝河警惕着，最近出门都随身携带着大量的快乐纸。他一手提棍棒，另一手单手折纸，一心二用，顺便和宋福潭之间连接的勾魂锁还能和绊马锁一样，配合默契的移动放松之下，把他们中间的鬼力阴差给缠住绊倒。宋福潭亦带了纸符，也是一手剑一手符，消耗速度之快，墨字就像环绕在他身周，始终未消散。焚纸作器，列字成符，谁见了不说天作之合啊？宋福潭心想。都城隍冷冷看了一会儿，击掌三下，城隍玉便打开，壁案张嘴，恶鬼探头。 去！ 这些鬼魂看起来凶恶，但都在都城隍的指挥下，比狗儿还要乖，让他们咬谁就咬谁。正应了胡四那句话，最为迷惑人心的是神灵才对。鬼与阴差都一起攻击穿着无常制服的蓝河，恶鬼环伺，背后却是神像金殿，对比之下何其讽刺。蓝河用力扯下了高帽子和那一身白色制服，露出自己的便服以作区分。只是眼看对手数量越来越多，简直要360度无死角。蓝河想起什么，在殿内环视了好一圈，终于找到了目标。蓝河一抛勾魂锁，就套住一只埋头扎在角落里的黄鼠狼，把它拖了过来。关二真人只觉得身体腾飞，松开捂着脸的爪子，一脸惊恐就到了蓝河面前。 来来来来呀，放过我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啊。 打从前头他回过神来，就钻在角落不动弹，尽量把存在感降到最低， 哪边都不想站，哪边都不敢站。这便是为什么胡大姑娘曾点评黄门猥琐了。 少废话，八十七神仙卷你还留着吗？不是献给我的吗？ 蓝河一棒击开一圈鬼，喝问道。他想起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了，就是不知道瓜二真人是否随身携带。瓜二真人眼珠子一转，用力摇头，扯着嗓子喊道： 啊，不能给你呀，来老爷，我怎么敢得罪安大人，你不要难为我好吗？ 那就是带。蓝河明白瓜二真人的意思，也不吭声，倒拎着瓜二真人的后腿晃了几下，就叮叮当当掉下来些东西，包括一幅古画，正是清朝年间的八十七神仙卷摹本。然后再一甩，就把瓜二真人甩回了角落。之前因为宋福谈说过，蓝河有所好奇的就去查了，是已知道这八十七神仙卷画面中以东华帝君、扶桑大帝、南极帝君为主，另有十位神将、七位男仙官、六十七个金童玉女，拢共八十七位神仙。吴道子的原画摹本也很有其精髓，尽得神仙态。蓝河捡起卷轴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这次他二话不说，把这价值数百万的古画折成人形烧了。 神经辉灵，实力百斤，万邪不害，天地相倾。 火焰吞没纸张，充斥着恶鬼的金殿内亮起了淡淡金芒，一时竟有丝竹弦乐响起，空中浮现出若隐若现、裙带飘飘的柔美仙女，正在奏乐撒花。一旦有恶鬼靠近，仙女就反手一琵琶砸在对方的头上。另有神将一身金甲，手握金剑，横眉怒目，大杀四方。那三位主神虚浮在半空，半透明的身形比常人大上两倍，更是带着叫人心生畏惧的气势，只一拂袖就推倒了半数恶鬼。鬼吏们见到大神身形，也无不怪叫着，避之不及，最底层的小鬼怎能与主神争锋？这话烧得简直太值了，蓝河压力大减，他一心想着赶紧离开城隍庙，这才好传讯给阴司。 破门！ 蓝河一声令下，主神便奔着大门去了，所过之处无鬼敢挡，乐声还是那么舒缓，又有嗡鸣般的念咒声在殿内响彻，与他们厮杀的动作极不相符。蓝河一跃也跳向了门口，见主神开道后，毫不费力地劈开大门，露出外头的夜空。原来京城不知何时已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成了，蓝河心中一喜，一拉锁链，暗示宋福坛就要带头出去。 哪里跑？ 老白却是气势磅礴地大喊了一声，当然他一根手指也没动，还是躲在都城隍的身旁。都城隍一弹指，狼河只觉得身体仿佛腾飞起来，一眨眼看到了脚底下碧瓦红墙的紫禁城全貌，转眼又掠过了东岳庙的景色，与两个小机灵鬼对视，太平桥的车流、北海之水，乃至庙感山花树，万花筒一般在眼前逐一变化，它好像瞬息伸至无数地，整座京城尽收眼底。但一收神，仍是脚踏实地，站在远处不曾动弹。刚才那些又是幻觉吗？蓝河原地趔趄了一下，还未回神，只听都城隍负手戏谑道： 报国护邦是我本职，管辖整个京城，你当真以为出了此门又能如何？这纸糊的神灵欺得了神，骗不了我。这么告诉你吧，这座城本官说了算。 他要这座城是损而不破，这座城市就得损而不破。要蛰伏的柳门醒来 柳门便得醒来，要不动法师无知无觉，也就真的无知无觉了。要蓝河出去，即可遍观京城，但一收手，蓝河也只能被困在此处。这正是他作为城隍神的主场优势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